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。 来自许茹芸的独角戏，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的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呀，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，说呀，小鸡炖蘑菇馅的文艺水饺，贝克汉姆来吃过的五彩饺子，从青岛火爆而来的海鲜水饺，排队也不一定能吃得到的海胆水饺，西北风味的野生紫菜蒸饺。哎呦，有听众喜欢吃饺子吗？在中国呀，这个我觉得差不多逢节就要吃饺子了，立冬要吃饺子，冬至要吃饺子，然后这个年三十必须得吃饺子，正月初一得吃饺子，初五得吃饺子。所以说呀，这个饺子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，喜欢吃饺子的朋友呢，恨不得天天都吃饺子，饺子啊才是王道。那么今天啊，貂蝉来给大家推荐十家吃饺子的小店铺。其实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吃到一些，比如说猪肉馅的水饺啊，牛肉馅的，甚至韭菜鸡蛋馅，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饺子馅。有听众吃过小鸡炖蘑菇馅的饺子吗？说呀，这一家店是开在三里屯的新晋美食城御膳房里，小店不大，但整体很小资，很有可能看到制作过程。水饺馅儿偏西式口味了，摆盘精致走心，小鸡炖蘑菇馅儿的别具匠心，都是采用专门从东北运过来的蘑菇制成， 新出的三色水饺很吸引眼球，一只饺子上面有三种三色，真是非常的厉害。另外还有酸汤水饺啊，牛肉盒子什么的，梅菜豆腐的小包子最受这个客人欢迎呢。凑满三四个人来一个店里的饺子宴也是非常好吃的，能吃到撑。这家店呢是叫御膳房72班饺子，哦，这个名字还蛮有特点的，叫做72班饺子。地址呢是在春秀路工体北路1号院御膳房1层，人均消费就在30多块钱左右，真的不贵哈，能吃到小鸡儿炖蘑菇馅的水饺，也能吃到饺子宴，非常的好哈。为大家推荐这家店呢，说是贝克汉姆来吃过的五彩水饺，很受外国人认可的川菜馆了，饺子也是到店必点的。据说呀，当年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贝克汉姆都专程来吃过呢。各种蔬菜汁调的五彩饺子好吃又有趣，也有锅巴馅儿等等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饺子。锅巴馅儿的饺子，哎，这个来想象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？有听众吃过吗？好啦，这里是鲜头客栈，介绍的这家店呢叫做宝源饺子屋，地址是在麦子店街6号楼北侧海悦名门西，人均消费大概在60多块钱左右，也是不贵哈，叫做宝源饺子屋，能吃到五彩斑斓的饺子，还有锅巴馅儿的一些意想不到的饺子哈。如果有喜欢吃饺子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喽。好啦，这里是鲜头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饺子吗？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啊？也可以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饺子还不错的小店。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刘惜君的《我很快乐》。 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？相信我，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。错谁的错，谁能说得清楚，还不如算我的错。做有什么不敢做，怕什么？相信我，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落，就算我的心痛是流露落下负一层笔作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做有什么不忍心，怕什么？相信我，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落，就算我的心痛是流露落下负一层笔作，你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

索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出的江河，江河 春风十里不如你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今天啊，在客栈当中呢，跟所有听众讲的是在北京的几家吃饺子的小店哈，也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店了。我们继续来说这家店呢，是青岛当地火爆的海鲜水饺。在青岛当地火爆了好多年的海鲜饺子馆，看来北京呢也是人气不减，几乎每家分店都要排队。主打各类海鲜馅的水饺，有鲅鱼馅的、墨鱼馅的、黄花鱼馅的，连牡蛎馅的都有，特别的鲜，特别的好吃。哎，这个饺子也是蛮有特点的，像这个墨鱼馅的呢，这个饺子就是黑色的；黄花鱼馅呢，这个饺子就是黄色的，也是非常的有创意哈。这家店呢叫做船歌鱼水饺，船歌鱼水饺地址是在中关村大街19号新中关购物中心3楼的楼梯口处，人均消费大概在60多块钱左右哈，叫做船歌鱼水饺。我们再来推荐这家店呢，叫做不排队吃不到的海胆饺子。海胆也能做成饺子吗？这个店名呢说明一切了，店名呢叫做喜顶海胆水饺。海胆水饺是绝对的招牌必点了，能不能吃到就要看运气了，等位的人总是特别的多。另外牛肉芝士水饺也很特别，吃着很香，适合爱吃芝士的朋友。哦，有这个海胆馅的，还有牛肉芝士馅的，这些饺子馅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。哎，也许很好吃，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哈。这家店呢叫做喜顶海胆水饺，地址是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地下1层的15号，人均消费大概在140多块钱左右哈。能吃到海胆水饺，也能吃到牛肉芝士水饺等各种各样奇怪的饺子馅的饺子哈。好，我们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是受外国人欢迎的三面煎饺。嗯，小店不大，开在胡同里面，颇有风情。饺子有奶酪、巧克力、草莓、香蕉等各种馅儿。三面煎饺卖得最好，很受老外客人的拥挤哈，都会定期来报道。这个水果馅的饺子有听众吃过吗？这个香蕉啊、草莓馅的，还有奶酪、巧克力馅的。其实说到这儿啊，貂蝉是有吃过糖饺子的，因为貂蝉特别喜欢吃甜食，经常在家里包饺子时候呢，我会让我的爸爸妈妈给我来包几个糖馅的饺子。哎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哎，但是这个奶酪跟巧克力馅的，下次我争取回家试一试啊，如果好吃的话呢，来告诉所有 听众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饺子吗？喜欢吃什么馅的水饺啊？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奇葩馅的饺子呢？或者呢，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饺子还不错的小店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《很爱很爱你》。 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确实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 春天。

换回一句活该。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。好好的一份爱，那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换成一块。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。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 经典歌曲《冰雨》，欢迎回来，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呢，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在北京几家吃饺子的小馆哈，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、有特点的饺子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，是精致东北菜馆的彩色饺子，哎，有红色的、绿色的、黄色、紫色，还有普通白色的。哇哦，这么多颜色的水饺是怎么制成的呢？说呀，这家店呢，环境菜品都是很精致的馆子了，东北菜和水饺都做得不错，生意火到不行，总是要排队。每桌呢都必备放着六种饺子蘸料，有米醋、黄芥末、蒜泥、辣椒油、香油和酱油。除了水饺以外呢，五彩蒸饺也是小巧可爱的。但是要跟听众说明白的是呢，虽然是五彩，但是这个颜色都是蔬菜汁儿调制的哈，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坏处，都是非常健康的食品。这家店叫做一轩饺子馆，地址是在江台路6号丽都维景饭店乡村俱乐部的101室丽都广场附近，人均消费在90多块钱左右了。嗯，店名叫做一轩饺子馆，如果有喜欢吃饺子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哈，无论是东北菜和饺子都是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不错。我们再来推荐这家店呢，叫做现包现做现吃的手工水饺。 说呀，健身的朋友可以吃的饺子，健康不油腻。蒸饺个头不大，一笼六只，一口一个，皮的厚度刚刚好，牛肉翡翠马蹄蒸饺，碧绿的颜色很新鲜，马蹄平衡了荤香，多了一丝清香脆口的感觉。另外鲜虾蒸饺也很可爱啊，特别像整只虾趴在笼屉上的感觉。牛肉翡翠马蹄蒸饺，这个好有诗意的饺子名字啊，好吃吗？这家店呢叫做绿盒子蒸饺，地址是在金汇路的8-9号世界城商业街E座东门北侧的E166，人均消费大概在40多块钱左右，真的是不贵哈。店名叫做绿盒子蒸饺。我们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是可以自己煮的广式水饺，广州开来的连锁饺子云吞外卖店。饺子云吞都是广式口味做法的，可以在网上直接买到家，也可以直接去门店买，有煮好的也有速冻的，买回家自己煮来吃更多了一份体验感，还可以自己发挥啊各种各样的煮法来煮这个饺子，也可以煮成馄饨那个样子去吃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这家店呢叫做麦祥记广州饺子云吞工坊，地址是在朝阳区团结湖东里6号楼底商，叫做麦祥记广州饺子云吞工坊。如果有喜欢吃广东饺子啊云吞的朋友，一定不能错过这家店了，非常的好吃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饺子吗？你有吃过什么奇葩馅的饺子吗？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饺子还不错的小店哈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曹操，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。 不读三国，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长江奔波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，阴谋，听说安陆淡泊。 Oh, oh, oh.

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，鲜活染红的山坡，道别的路口，青春带走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，剩一片感动在心窝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，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。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，成长的坎坷，分享的片刻，唱起你写下的歌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几度花开花落，有时快乐有时落寞，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 来自林志炫的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，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呢，貂蝉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在北京几家吃饺子不错的小店哈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舒服不如躺着，好吃不过饺子。其实啊，饺子作为北方面食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了。饺子有听众喜欢吃吗？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啊？是这个猪肉馅的、牛肉馅的，还是鱼肉馅的，还是各种各样奇葩馅的呢？好，继续来推荐哈，这个呢是西北风味的野生紫菜蒸饺。内蒙古风情浓郁的烤羊排店，也有其他炒菜、凉菜什么的，主食里紫菜蒸饺是一绝。距离合适的话呢，可以叫外卖吃。馅儿里有紫菜、白菜，还有肉末。饺子皮儿很薄，很有特色，口感爽滑，一份足够三个人吃了。这家店呢叫做蒙三羊蒙古烤羊排，地址呢是在百子湾金都航城一期底商中天假日酒店南侧50米，叫做蒙三羊蒙古烤羊排，里面有烤羊排呀、炒菜呀、凉菜什么的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紫菜蒸饺是一绝的，也是必点的一道菜哈。如果有喜欢吃烤羊排、喜欢吃蒸饺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，叫做蒙三羊蒙古烤羊排，地址是在百子湾金都航城一期底商中天假日酒店南 南侧50米，人均消费大概在60多块钱左右，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，也是不贵。我们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呢是高人气的老牌京味饺子。北京城提到吃饺子，老满算是数一数二的老牌饺子馆了，名气超级大，有分店，很多地方都可以叫外卖。招牌的老满饺子，皮儿薄下蛋，满满的韭菜、鸡蛋、猪肉和整粒的虾仁，堂食馅的选择会更多，虾仁、日本豆腐馅的、猪肉松花蛋馅的等等都值得尝试。哇，确实值得尝试哈，这个虾仁、日本豆腐馅和猪肉松花蛋馅。哎，有听众吃过吗？今天啊，调查介绍了这么多奇葩馅的饺子，如果有这个听众在家没事的话呢，可以自己来试试啊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如果好吃的话呢，来客栈里跟貂蝉留言，貂蝉回家也试试。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饺子吗？你吃过最奇葩的饺子馅是什么呢？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饺子还不错的小店。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。